就下天呀，说插上了那个三句，那就下天呀，那想你那个你了不要气呀，哎你该知道你哥哥那毁了脾气呀，哎 的那个路。我打打那个小强妈妈那多为啥儿上流，三天的那个路叉恰恰我俩呀妈俩天都那鬼大黑，走西口，那个人儿悄悄我转呀，妈转回山地马鞭子儿，那个一摔悄悄啊回呀那回口里，马鞭子儿摔悄悄啊回呀妈回口里，对吧把那哥哥俩俩啥那是一怪呀水，那就是我那要命的怪妹妹，三婆婆啥扎着那个啥呀那啥呀呀草，是呀呀的那个看见背着你舅舅呀哟吼，我在在这个俩俩啥那妹妹呀你在那沟，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，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，东三沙那个爹啦大西三沙那个命啊，一马把那个平啦穿呀青了妹子儿了不接拐上，你在你家里得了病啊，我在我家里忙，你身上那个有了病呀请了妹子儿，我心上怪疼啊，下墙墙那个下了的我直了浪的那个伤，城上那个里了儿呀请 了妹子送不上你家的妈，扔面前那个下了你呀，着床一脸脸羞，扔背后那个笑了你呀，听了妹子泪淡淡个跑，扔背后那个笑了你呀，听了妹子泪淡淡个跑。呀妈妈拉住呀，哥哥你的手，不想那日子呀，你不要走，你管你走了，丢下一个我，你咋还想就没呀手呀手机火，那一个人，人心那冷炕，我不想做。不想活，三十里那个娘了仨，二十里那个船，五十里那个楼上，我把那妹妹那搬。花天上啊那个白鹅，哎呀老娘喝不上个水，拉花花那个不拉花呀，个姐一姐你搬完完那个多，哎呀老命搬完完那个米，世上 的那人，哎呀，老命谁也不如你。树叶叶那个落在，哎呀，老命树根，哎哈嗨的。要死那个要活，哎呀，老命跟着妹妹你。要死那个要活，哎呀，老命跟着妹妹你。杀一刀那个破了破，哎呀呀，哎，下一刀呀那了接不上的那个小妹妹。 睡呀嘛睡了想他孩儿的妈妈哟，过过土前那八路香，对对那儿女那随后岗，撒爹烧酒那地皮蛇呀，收下那紫灰紫灰，乱呀嘛乱放肉，孩儿的妈妈哟。四月里来那四月八，孩儿送在那外婆家，外婆外爷嘛同俺东呀，五娘的孩儿孩儿，外婆外爷你想他孩儿的妈妈哟，孩儿的妈妈哟。 可跟你走上大路，你万不要那个走小路，大路上的那个人儿多，哎，拉花花结忧愁。细细你平的细，你万不要那口难头，狂害怕的那个难了头，都爱把哥哥压在那难里头。哥哥你走西口，万不要那交朋友，狂害怕的那个交下那朋友，哎，把妹妹窝在那家里头，狂害怕的那个就像那朋友，哎，把妹妹我在那家里头。哥哥你走西口啊，小妹妹时时难得留，手拉住热了哥了哥的手呀，把哥哥送在那大门口啊，放在哥哥打了门的口，小妹妹不放哥哥的手，止不住那个上了下的泪带带，一抖一抖我下的流啊，哥哥你走西口啊，小妹妹时时难得留，有两句那个指了香的话，哥哥那记性头。小发张呀，呜你山西上呀，那早哈那年的景，有了钱的哪有钱的两卖的仓，受苦的人一个一个傻傻可怜，二姑舅捎来那一封信，他说是那西口哎后手的长，我那有幸，那我有幸走了口的位，又怕那雨里不压那北窗，妹哎妹妹哎，你不要给哥哥我哭，你哭的那个哥了哥，我心要难难七上八下，铺满乱都心上不好哄，天走那个火了海，这五国火苗别从那也了不炸，把走写了口穷人的日子，这实实在在没办法过，妹子开马来，妹子你开马来，说 个个把忙拉开，哎呀，个个给你体会那摇了腿腿来嗨嗨，五个那拉灯干，夜里冬来呀哈，湿漉漉漉呀哈嘿。夜里冬来呀哈，个巴巴巴一巴一巴巴，夜里个冬静静静，摇一摇摇，哎摇摇摇摇一摇摇，关明灯呀，关明星呀，那稀溜溜溜，扑啦啦啦，湿漉漉漉，该关该关，咕噜噜噜，呀呀哈啊呀听。我了下那干杯了杯，接不上你的面，忙了也那个不忙，哥哥你今天晚上来，哎呀，喜在心上，笑在那妹妹的脸，姑哥那拉灯盖。一个冬来呀哈，苏罗罗罗呀哈嗨，一里冬来呀哈，个巴巴巴一巴一巴巴，一里个冬静静静，摇一摇摇，哎摇摇摇摇一摇摇，关明灯哟，关明星哟，稀溜溜溜，扑啦啦啦，湿漉漉漉，该关该关，咕噜噜噜，呀呀啊呀听。呀，那婆婆那啥嘞？咋哈呀那高？天呀，没那天气好，哎呀，叫了啥妹妹跟哥哥打了丫头，要吃那个樱桃，啊哈哈哈，把哈树呀那栽。又叫那朋友哎哈哈哈慢哎慢慢来，哎呀喊了多哥哥你多了人难，和个爹爹那头发哎哈哈哈白个那桑桑的呀，求嘴嘴说哈一了些那纸香呀那花，哎呀白个桑桑白脸脸，你叫哥哥咋哈哈，三瓣瓣那个开花，六瓣瓣那个黄，哥哥那然后那个又年轻，哎呀上了墙里坐吼了吼撒，嘿嘿啥挂花灯，红灯啊，那个挂在哎哈哈哈大呀，那大门外，带了灯。 那个乌鸦，哎嗨嗨，哥哥哥哥哥哥，多会儿那来杀光，哎呦，离哎我从哎嗨嗨放。黄呀嘛黄头上，黄头那个上来，哎还还还绿呀嘛那绿咋刚啊？戴王衣裳那乌鸦，哎还还还哥哥哥哥哥哥哥抢呀个不把妹妹抢。哎呀那个哎呀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哎哟，戴王衣裳那乌鸦，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抢呀个不把妹妹抢，乌鸦叫了你那个庄子，哎哈哈哈，包呀嘛包啥桃，白桃那个核桃，它桃它桃桃多了啥少，还不如那个乌鸦，哎哈哈哈，哥哥哥哥哥哥哥口水香。哎呀那个哎呦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呦，还不如那个乌鸦，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口呀嘛口水香。过了八大了年头一哈哈哈天，我瞧那个列车哥哥来我家拜上一回年，一进那门把腰弯，左手那拿来那右手菜，乃是一呀嗨，咋兄妹二还让拜的一个什么哈你，乃是一呀嗨，大了院十了五都花哈大，我和我那个列车哥哥去管哈大。西瓜灯哎红汤汤，白菜还灯哎我个洋洋，韭菜还大哈哈哈夸个脏脏，那月水灯水个方方，茄子灯紫洋洋，那牵牛八万那火瓜灯，龙儿灯麦上娘凤儿灯花上上，老虎灯啊十尾风啊油腿白尾狮子灯啊三大金塔头大灯灯那是一样，还有那突起火带跑乒啪乒啪俩在灯呀，那是一样，嘿嘿。 说太阳也没哈来不够啊哟，够不要好找家那娘家那个嘟呀哈猫，个嘟那猫上那就灰毛绿绿泡，哎听说我那娘家嘛请来呀哈哈哟嘿，谁给我那拉绿包娃呀， 们娘家要好哈，水晶啊，那个绿酒包了瓦酒啊，哎，水把我送咱们娘家要好哈哟嘿，哎个呀二一二呀，哎，水把我送咱们娘家要好哈哟嘿。 酒瓶，因为花缺咋浇了一番清，这二人下好么浇了一番清，那四喜来财么浇了一番清，那魁首五夺么浇了一番清，那六六大双么浇了一番清，八仙庆寿么浇了一番清，满舍豆芽么浇了一番清，一条扁担那软溜溜，担上活命啊下苏州呀嘛呼嘿，苏州爱我的软活米，我爱苏州那大闺女呀嘛好嘿，二郎 想好嘛呼儿嗨，仔细来才嘛呼儿嗨，溜溜打什么呼儿嗨，八仙请什么呼儿嗨。烧酒那棒子呀嗨嗨，五谷水嘛咿呀嗨，血软那个破嗨嗨，喉软腿呀呜哎。君子水坏喽，圣贤出不了九地口，我劝那先生哎哈哈哈少饮酒。 二擦擦酒菜那张了吧吧，好不容易咱们遇到那一了大大，这杯杯烧了酒呀你记下，记下这烧了酒咱好呀好拉花，一杯杯烧酒那几点点那个菜，感谢咱主人家的好招待，我吃的那补了好啥子那来，我请那主人家里多了担待。 乡里头落来连连傻笑，自不住想插个马了还掉，喊了家妹妹咋扎地球，猛然哥哥那割了头高，你看轻轻抢了嘞，我看哥哥好好也想也一喝了妹妹叫，你不怕羞来我也把害臊，咱手拉手在背个喽喽走一走，大青山双北干烈干，我和妹妹那相连相，肉体过土过烈江，有死有活咱远了不发，肉体过土过烈江，有死有活咱远不发。 他家那轮哎了呀哎呀呀呀哎了呀呀花呀花爹爹，你是那哥哥的哎了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猫了爷爷，啊都那口子儿哎嗨呀哎呀呀呀哎了呀呀抽象啊那个追，你是那妹妹的哎了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大了响吹，太阳那出来呀哎嗨呀哎呀呀呀哎了呀呀一点点那黄，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醒了堂堂，一个那别带呀哎嗨呀哎呀呀呀哎 么摇摇软呀软颤颤，你是那妹妹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命了丹丹，大雨那树呀哎嗨呀哎呀呀呀哎那呀呀毛呀毛闯闯，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喜了嚷嚷，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喜了嚷嚷哎。俩一俩那干啥了咱，我掉一掉那个硬哎，再把咱那个耳朵割了，那床上那几声啊说起什么？二姨都割了俩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三了都那个狗，这大大那个门。哎呀哈呀哎滋呀呀他清了口口啊，这大大那个马拉嚷啊，哎呀哈呀哎滋呀呀他清了口口，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